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呢，他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同时不搞任何的竞选造势活动。这份信心和底气从何而来？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做分析。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了全球200个国家的人均饮酒量排行报告，请您猜一猜排行榜的榜首被哪个国家所占据呢？同时，中国人的人均饮酒量情况在世界排行中又怎么样？而加拿大人则发现，这些年来他们是越来越能喝了。更多的有趣内容尽在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再过3个半月，俄罗斯公民将参加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投票，这是当下俄罗斯社会中头等的重要大事，它决定了未来的俄罗斯发展方向、发展道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格局的发展，因而备受各方的关注。根据俄罗斯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在总统选举日前的90到100天之内，必须由立法机构公布选举日期，并且正式启动选举活动。到目前为止，除了现总统普京之外，还有22人表达了参选的意愿。不过，舆论普遍认为，普京再次连任几乎是没有悬念的。而普京本人也表示呢，他这一次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加总统选举的，他也不准备搞什么竞选造势活动。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报道，随后呢，来分析此次竞选普京的底气从何而来。 普京并没有参加推举活动，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外面和一群孩子见面。随后他还在内阁举行会议，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有分析认为，从当前大选选情看，普京胜选连任几无悬念。对于反对派方面缺乏有力的竞争者的原因，普京认为大多数反对派人物专注于制造噪音，并未拿出造福俄罗斯的竞选施政纲领。中央选举委员会驳回了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注册为候选人的申请，理由是因挪用公款被判监禁，虽缓期执行，但已无资格参选总统。此举引起热议，有专家担心西方国家会因此质疑此次总统大选结果的合法性。不过分析认为，这段插曲并不会对选情造成太大影响。在乌克兰危机后，普京的支持率一度高达90%，一直保持高位。即便在西方对俄制裁造成经济衰退、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普京也深受民众支持。俄罗斯民调机构11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81%的民众认为普京干得好，80%的民众选择信任普京。俄罗斯总统选举将于3月18号举行，除普京外，目前还有10多人已宣布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其中包括曾多次参选的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政治家索布恰克之女、真人秀节目制作人索布恰克等。普京如果获胜，他将执政至2024年。 再过三个多月，俄罗斯将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普京表示，他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选，而且不准备搞竞选活动，底气十足，信心十足。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认为，普京参选总统底气十足，这要从他当前的执政政绩和威望说起。在2012到2017这一任期当中，普京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呢，莫过于乌克兰危机了。这本来是一个严重恶化俄罗斯西部安全环境的坏事，却被普京转化为了收复历史领土的克里米亚的契机。俄罗斯人普遍把做出这个重大决策的普京视为民族英雄。另外，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普京致力于保障民生、稳定经济。尽管在2015年俄罗斯 GDP 是下降了 3.7%， 但2016年基本企稳，预计在2017年可以实现 1.8% 的增长。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来看，普京所依托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占有2/3以上的多数席位，其他体制内的反对党事实上也都不同程度地成为了建设性的反对派。而亲西方的反对派社会基础十分的狭窄，无力掀起大风浪，甚至连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也难以推出。在这样一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反对派要想掀起2012年总统大选时那样的大风大浪，显然已经缺少了必要的社会基础。此外，普京执政还有一大亮点，那就是出兵叙利亚。2015年9月，他果断决策出兵叙利亚，展开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在普京及其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联合打击之下，伊斯兰国土崩瓦解，不仅稳住了叙利亚巴沙尔的政权，保卫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而且赢得了一系列战略性利好，检视了俄罗斯军事改革的成效，锻炼了各军种部队，试验了多种新型武器装备，大幅扩展了武器销售市场。还有一点十分的重要，那就是普京借突破西方围堵之机，大力推动东方外交，强化了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这对于俄罗斯搭乘亚太经济快车，打破西方孤立的企图，增强大国地位，同样有着重大的战略收益。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眼下北京正值隆冬时节，路上行人呢都是裹紧了衣服，步履匆匆。那么在这个星期，美国国家气象局也公布了一周以来全国气温数据，数字显示仅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还在零度以上，全美90%以上地区最低气温都属于零度以下，这也极大的增加了美国全国天然气的供给以及用电价格。那么极寒天气与能源价格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那在美国，比如说纽约州，数据局统计啊，接近60%的家庭啊是使用天然气取暖，那其中呢，超过20%的家庭呢使用取暖油，而超过10%的家庭呢使用电暖设备来取暖。因此呢，严寒天气对于能源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的反应啊，就是天然气、取暖油以及呢电力价格的上涨。今年的新年第一天呢，在美国是创下了本世纪最严寒的一天，那这也在天然气消耗量上能够体现出来。那数据就显示，美国在1月1号的天然气消耗量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到1430亿立方英尺。而天然气期货价格目前呢是创下了一个月的新高，价格自12月22日到1月2号呢，涨幅是超过了12%，成为2016年12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那此外呢，取暖油价格也是寒冷天气的一个赢家。那这个石油加工产品除了用于家庭取暖之外，美国东海岸的这个严寒天气呢，将促使一些油轮从欧洲呢为运载取暖油而来，那么这将逆转其往年的传统往来路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提振了需求。那取暖油期货在隔夜结算的时候呢，是继续的上涨了1.4%。那此外呢，美国不少地区的电价都是呈现上涨。那其中纽约的电价目前已经是达到了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再比如说呢，包含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次日电价也已经是攀升到了2014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除了能源价格之外，农作物期货和这个牲畜期货在目前呢，由于天气的影响，其期货价格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震荡。 那这是因为呢急剧下降的气温损害了作物，也使得呢牛羊等肉制产品成长缓慢，因此呢三月的小麦期货价格也是被推高到去年十二月份以来的新高，而二月的活牛期货合约价格呢是攀升到了一个月以来的新高。那其中呢育肥用牛期货价格在前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呢涨幅是触发了涨停机制。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寒冷的天气当中，走进温暖的室内，给自己来一场舒服的从里到外的护理，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苏格兰，一起来感受那里的杜松子酒护理中心。杜松子酒 Geneva 又叫金酒，它最先是由荷兰生产，然后在英国大量生产，闻名于世，是全球第一大类的烈酒。杜松子酒有着芳香的气味，无色透明，味道呢比较清新爽口，既可以单独喝，也可以调配鸡尾酒，而且是调配鸡尾酒中唯一不可少的酒种。那么如果把杜松子酒放入身体护理的液体当中，效果会怎么样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苏格兰的这家杜松子酒身体护理中心。 一走进位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这家杜松子酒护理中心，已预约的顾客就被奉上一杯特制的符合自己口味的鸡尾酒，你可以一边喝酒一边放松地享受各种护理，全身按摩、面部护理、美甲、足疗，这些护理产品的原料都和杜松子酒密不可分。树莓、柠檬、迷迭香、罗勒、杏仁，各种草香、花香、水果芳香，也能让人褪去疲惫，放松心情。 Gin Spa has sort of taken the customer, looking at the female customer who are very much the gin drinkers, and thinking what else can we give them, and Day Spa and gin goes well hand in hand. 紧邻护理中心的是一家杜松子酒酒吧。这里有100多种品牌的杜松子酒，大部分是手工制作的，口味独特。雷诺说，希望接受完护理的顾客有时间还可以再享用一杯心仪的美酒，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沉浸在杜松子酒独特的口感和芳香里。杜松子酒最早产于荷兰，在英国大量生产后闻名于世，是世界第一大类的烈酒，也是鸡尾酒中使用最多的一种酒，有鸡尾酒心脏美誉。英国有70%的杜松子酒是在苏格兰生产的。这几年，工艺杜松子酒的迅猛发展，让杜松子酒的市场越发宽广。传统的杜松子酒以杜松子为主，加上香菜、当归等大概5至10种普通原料，而工艺杜松子酒在植物香料上下了更多功夫，添加了更多的风味。相对于大公司大量生产的传统品牌杜松子酒，工艺杜松子酒更侧重于小规模手工制作。根据英国葡萄酒和烈酒贸易协会的数据，截至目前2017年英国的消费者购买了4700万瓶杜松子酒，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00万瓶。这里面工艺杜松子酒功不可没。 杜松子酒护理中心把酒和身体护理放松融为了一体，是个很好的创意。而在英国呢，杜松子酒也称金酒，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接下来我们就和您聊聊英国的杜松子酒文化。杜松子酒诞生于荷兰，发扬光大是在英国，它是鸡尾酒中使用最多的一种酒，有鸡尾酒的心脏之美誉。杜松子酒是荷兰人发明的，起初呢是作为利尿清热的药水来使用，帮助航海人员在茫茫大海上起航的时候呢预防疟疾，后来逐渐被人们所喜爱，成为了一个正式的酒精饮料。话说百年前，荷兰有一个贵族叫做威廉阿姆三世，后来是和英国王室成员通婚，成为了英国王子，最终呢成为了英国的威廉阿姆三世。当时在英格兰并没有酒精度很高的酒，最多人们就喝喝啤酒。威廉阿姆三世从法国引进了白兰地，又从苏格兰引进了威士忌，不过因为进口的货物量很少，财政收入也不多，于是呢他就把更便宜的荷兰金酒，也称杜松子酒，挪到了英格兰生产，并鼓励大家饮用，于是杜松子酒被大家广泛的饮用，品质也逐渐提高，最终成为了全球第一烈酒。杜松子酒在英国呢又称干金酒，是用玉米、大麦芽和其他谷物搅拌、加热、发酵、蒸馏二次而得。 英国的杜松子酒气味清香，酒色透明，口感比较纯美爽适，既可以直接喝，也可以作为鸡尾酒的基酒。现在杜松子酒也发展了很多自己的口味，有各种香料的、草本的或是水果的风味。不过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杜松子酒也没有葡萄酒那么的受国人关注和喜爱，这也是因为呢一些浓郁的杜松子酒味苦性烈，有回甘，这类口味呢与国人所熟悉的白酒相差很多，所以在中国市场上，杜松子酒多数还是作为调制鸡尾酒的基酒来使用的。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新年假期是开怀畅饮的时候，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2017年度的全球健康报告，其中有一项非常有趣，就是全球200个国家的人均饮酒量排行榜。这份报告显示，加拿大在200个国家当中呢，整体的饮酒排名在第40位，看起来也不是很厉害，但如果看一看具体的数据，你就会发现加拿大人真的很能喝。2016年加拿大14岁以上的国民人均饮酒量是10升，而世界平均水平呢是人均 3.6 升，也就是说他们要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更能喝酒。好了，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报道。 加拿大人平常就很能喝酒，去年一年全国人民喝掉了22亿加元，平均每个达到饮酒法定年龄的加拿大人每年要喝掉229瓶啤酒。葡萄酒、威士忌、鸡尾酒和其他酒类饮料也非常受欢迎。而从加拿大人的社会观念上来说，喝酒也被普遍看作是一种无害而令人愉快的习惯，几乎每五个加拿大人里就有一个有喝酒上瘾或者喝酒过量的问题。尽管酒瘾被加拿大人称作最不讨人厌的瘾，但是去年一年里因喝酒过量被送进医院的加拿大人比因心脏病入院的人还要多。酒后暴力和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每年达到146亿加元。近年来在加拿大，狂饮式喝酒越来越流行。西安大略大学家庭医学系的温格勒斯教授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介绍说 Well, binge drinking is considered for men 5 or more drinks at one sitting, and for women that would be 4 drinks at one sitting. 男性一顿喝下5杯或者更多，女性一顿喝下4杯或者更多，就属于狂饮了。 And we're talking what's called a standard drink. A standard drink would be 12 ounces of beer, 5 ounces of regular wine, or 1.5 ounces of liquor. 作为标准的一杯之量为12盎司啤酒，或者5盎司葡萄酒，或者1.5盎司烈性酒。温格勒斯说，狂饮式喝酒导致交通事故和暴力冲突增加。从长期影响来看，经常狂饮的人患肝硬化和某些癌症的风险更高。狂饮的方式近年来在加拿大年轻人当中，尤其是年轻女性当中很受欢迎。根据最近的调查数据，超过一半的15岁以上加拿大女性承认曾经狂饮。 Yet when we look at 2004, that percentage was 44%. So we are seeing a risk going on. 这个比例是44%。温格勒斯说，社会空气比过去宽松，买酒比过去容易，政府对酒类放松管制等等，都是导致狂饮增加的原因。另外，媒体和网络传播的信息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他举例说，在许多电视节目里，一个上班族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一瓶酒，给人的印象是这种与酒为伴的生活方式再正常不过了。卡尔加里市的西班牙裔移民路易鲁福移民到加拿大来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但还是看不惯加拿大人喝酒的方式，对公共场所不得饮酒的规定也是一肚子怨气。加拿大各地通常都禁止在街道或公园等公共场所喝酒，但是鲁福说，去公园烧烤野餐不让喝酒简直是不文明， 西班牙人喝酒的时候是一定要吃东西的，这样喝酒才不伤身。他回忆说，他来到加拿大以后，第一次看到加拿大人先喝掉几瓶啤酒才吃饭，觉得无法理解。他认为，加拿大人之所以有肝硬化等喝酒引起的疾病，都是因为这个习惯，以及政府不许在公共场所喝酒造成的。西班牙的饮酒法定年龄是16岁，在街上喝酒，只要不打搅别人，爱喝多少喝多少。他移民前工作的公司没有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但是却有卖酒的，葡萄酒和啤酒各一台。温格勒斯说，食物确实能够减慢身体对酒精的吸收，但是酒精的长期影响，无论你是空腹喝酒还是吃了东西再喝，都是一样的。他曾经在一项研究中比较过加拿大和法国，法国的人均酒精消耗量超过加拿大，他们的肝硬化发病率和酒后车祸的比例也高于加拿大，尽管他们喝酒的习惯可能和西班牙人更相似。至于鲁夫引以为傲的西班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的统计数据，17%的西班牙男性发生过酒后车祸，而加拿大男性的这个比例是13.8%。但也许鲁夫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同一份报告说，10.2%的加拿大男性有饮酒失调的问题，而有同样问题的西班牙男性仅为2.3%。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加拿大的人均饮酒情况。来自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14岁以上的加拿大人人均饮酒量呢是10升，而世界平均水平是3.6升，整整超了近3倍。在世卫组织为全球200个国家的人均饮酒量做的一个排行显示呢，加拿大的邻国美国排名是第44位，人均饮酒量呢是9.3升，看来这两个邻居还是挺像的。那您能猜到谁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饮酒国吗？那就是立陶宛，国民人均饮酒量18.2升，真是实实在在的能喝呀。那么我们中国人怎么样呢？好歹中国也是酒文化十分浓郁的历史悠久的国家，不过中国人可能会懂得要适度饮酒。2016年中国国民人均饮酒量是7.8升，不及加拿大，但是呢，也不能说喝得很少，因为毕竟世界平均水平呢，大约是3.6升。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集团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曾生莲给您介绍新加坡的大学生们研发的震动驾驶座。驾驶座能震动有什么用呢？好，来听他的介绍。 我们知道开车啊，打瞌睡是非常危险的。为了预防驾车人士在驾驶的时候打瞌睡出车祸，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学生就研发了能够探测驾驶者是否昏昏欲睡的感应器。感应器一旦探测到司机的眼睛啊，将闭上，驾驶座就会开始震动，让司机能够提起精神。团队目前已经开发产品的原型，团队也希望未来能够设计出相应的软件配合导航系统，在感应到驾驶者有睡意的时候就播放音乐，提醒司机要对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尽责任，顾及自身的安全，又或者为驾驶者提供到附近休息站的路线，鼓励驾驶者休息片刻才继续驾驶。设计团队认为啊，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比如在美国，很多人都因为疲劳驾驶，造成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伤亡。这是新科大设计入门课程展览活动上81个创意点子的其中一个。这次的展览主题是科技人体，学生们必须利用科技设计出和身体部位有关的作品来改善现有的问题。来自葡萄牙的工程产品开发课程副教授席尔瓦是负责这项课程的其中一名 云导师，他说啊，这次的展览能够让学生做好准备，在离开校园以后更好地面对未来工作环境带来的严峻考验。另外也有一组学生设计了一个能够移动行动不便年长者的作品，通过这个新设计，只需要一名看护者就能够将行动不便的年长者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从床上移到轮椅上。科技越来越发达，学生们也设计了多种让人们生活更便利的产品。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 听见美， 听见美。